实木家具进来，也是999元每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4.0 5.0 6.0 时代，主要是什么呢？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对于全包园整装品质上的一个升级和体现。那么大家都听广播的时候都听到全包园的这个广告，就觉得那999元每平米，80平米80000块，这么便宜啊，你配的东西会不会不好？你配的建材是不是都是二线我没听说过的品牌啊？刚才我把家具的事儿已经都说了，家具您完全不用担心啊，纯实木家具，而且有橡胶木，有橡木，有简欧风格，有美式风格，有中式风格，您都能选到中意的这样的家具产品啊，并且呢我们有10000平米的展厅，您可以到我们展厅里来现场体验，看看这个家具是不适合您家的一个展示和使用摆放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家具问题解决了，那么4.0 5.0 6.0我们又做了什么呢？首先一个，我们优化了我们合作的建材品牌，比如说我999元每平米的价格标配的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品牌的建材，像瓷砖我们有马可波罗，有东鹏，有冠珠，有伊诺，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品牌。洁具我们有惠达卫浴啊，惠达也是上市公司啊。像地板我们有圣象地板，有瑞士卢森，瑞士卢森还是一款进口地板，依然能够做到标配。包括生活家地板啊，这些都是全包园的那个标配的主材厂家。那说到定制类的产品的时候， 哎，说到定制类，我要打断蔡总了啊，因为我们要进广告，我们上面的节目要结束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广告很短，现在大概3分钟的时间，在半点之后乐享生活马上就会回来，我们继续的跟全包园装饰有限公司的蔡萌蔡总，还有我们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媛媛媛媛一起来聊一聊。你看4.0 5.0 6.0，我们升级的不是一点点啊，就绝对没有说完，马上回来稍后见。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园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 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0000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8866，家装必须全包园啊。 4006068866，不如就去逛全包园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l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国27岁男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这儿呢，也给我自己做一个广告。明年1月1号开始呢，我就不在乐享生活说这个 slogan 给大家听了。不过呢，会到 FM100.6 北京新闻广播下午3点20到4点继续的在下午茶时段陪伴大家。今天呢，我们要跟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还有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圆圆一起来聊一聊。哎呀，这一段时间两位没有来，我们全包园是怎么从 1.0 的产品升级到 6.0 的产品了。同时在下半段一开始，首先要告诉大家，记住400-606-8866是我们全包园的咨询电话。上半段听到两位讲有任何不理解，或者是想周末去看看的，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记住了，400-606-8866。在下半段一开始呢，还是请圆圆再把那个啊一长串的专属于我们乐享生活听众的福利，而且呢，也是因为有很多人真的是双十一很遗憾， 对 啊，说哎，我以为啊，你们跟某宝一样是双十一12点才开始抢购的，怎么我到了现场就你们血槽都空了？没有抢到的朋友别着急啊！除了记住刚才400-606-8866这个电话之外呢，刚才圆圆马上要跟我们再重复的这个属于乐享听众专属的一大串的福利，今天拨打电话都还可以继续获得。来， 乐享生活听众听好了，这个是超双十一的一大礼包，然后是蔡总特意追加的，就20个名额。刚才半个小时过去了，应该 血槽又快空 了。对，应该有一半吧，我不知道啊，差不多了吧。然后呢，您能享受到什么呢？第一就是不加价免费升级北美进口的 FAS 级白项目的家具，是全屋配齐的。然后呢，您还能享受到这个不加价免费置换的这个头等舱功能沙发。除此之外，还有5重滤芯的纳米净水机，还有标配的这个智能坐便盖。然后电器礼包呢也做了升级，除了油烟机、燃气灶以外，我们的这个冰箱变成了3开门，我们的洗衣机变成了滚筒，还有这特别追加的一个若干寸的一个反正挺大的一个液晶电视。除此之外呢，还有价值10000元的设计费的代金券，还有我们即将在明后天全新亮相的这个也是进口的，像那个不也是进口的实木家具的样板间，也要给您做一个优惠的一个升级。然后您现在可以打电话400-606-8866抢一下这应该还有10几个名额吧。 就是不到20个名额，但是我们今天呢是从节目一开始就许诺大家了追加超双十一的这样一个优惠的力度，而且刚才圆圆说了很多的升级。其实说到这个升级的概念啊，大家就很担心啊，就是我给400-606-8866打电话，但是呢东西都挺好，一说到升级就得让我加钱。不，这个要告诉大家，刚才圆圆说到的这一系列的福利，包括我们的5重纳米技术的净化器啊，这个滤水啊，可以喝到很干净的水啊，还有这个我们升级了冰箱、洗衣机、液晶电视，包括我们这两天刚刚到展厅的这个进口实木家具的，都是免费升级的。 对 啊，这个大礼包里边都是免费的。 如果您打400-606-8866打过去了，说这些啊999不含，你得加钱，哎，给您支一招，您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全包员蔡萌，那个蒙古的蒙，您就可以直接关注我们蔡总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他让您加钱了，您直接跟蔡总投诉没有问题，我保证这个公众号完全是蔡总个人在维护，他那个 绝对不是啊， 绝对不是任何人在帮他回复。 哎，但这个蔡总真的是为难自己， 太为难自己了， 成就了我们所有全包员的客户。这你这个公众号要自己回复，而且呢，上面肯定有各种各样很奇怪的问题，对吧？啊，你这个包不包呀？那个送不送呀？啊，今天我在876乐享生活听到的，你们又升级了各种的东西啊！但是呢，我觉得我对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还是很有信心的。400-606-8866的客服人员，肯定你打过去说啊，你们这个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圆圆刚才说的那些送的东西都送吗？他会再详细的给你再解释一遍， 对 啊，甚至有一些你听得不太清楚的，说这个是不是的，那个是不是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06-8866直接咨询。但是刚才圆圆说到那一招，我觉得也挺好啊，直接在这个公众号里边搜全包员蔡萌啊，蒙古包的那个蒙， 对 啊，对，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蔡总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你说，哎，我有什么问题，我要投诉。投诉就直接投诉到蔡总这儿。 其实呢，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啊，为什么要建这个公众号，因为大家知道装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时间也很长，可能要2-3个月、3个多月、4个月的时间，那么涉及到比如水电木瓦油这些专业工种，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包括有些定制衣柜的专业化的配合，那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当然全包员有实力很强大的服务团队来响应我们客户提出的每一个需求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全包员的这个总经理，那么我把我的公众号公布出来，也是希望呢能够和客户之间，和我们的客户之间零距离沟通，建立心与心之间的一个联系。我也想把企业做得更好，那么也是诚信经营，而且全包员也是有着21年装修历史，叶之峰装饰集团的子品牌，那么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诚信经营的品牌，所以做这样一个公众号，虽然会占用我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处理公众号上的这些问题啊，但是呢，正因为是我亲自来维护的，好些客户朋友们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秘书啊，是不是有助理啊，是不是有团队来做维护？没有。绝对是我亲自维护。 欢迎大家到展厅去找蔡总亲眼看一看，好不好？ 对， 哎，蔡总一边走着还一边回呢。 对，因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您提出来问题可能要稍微等一等，我才能给您做回复，因为比如现在直播的时候，还有有时候开会处理事情的时候，我没法做到实时回复，但是我基本上每天啊会分3段时间去处理这些公众号上的信息，一个是早上，一个是中午，一个是晚上，那么这3段我会拿出时间 精力集中来回复。 对，集中来回复。然后您要把有些问题提出来以后稍安勿躁，我过一段时间看到之后就会给您回复啊，绝对保证是我本人来做回复。 哎，这个是我们蔡总给大家的承诺，你们的问题都是我本人看到了，每天3个时段集中回复，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因为我刚才蔡总在说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当中就蹦出来一个画面，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耐心不细心，而是我啊，比方说我自己，我作为一个购买者，我有时候那个劲儿啊，这话赶话说到那儿，把你们经理叫出来，是不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时候呀，不用把我们的经理蔡萌蔡总叫出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 就哎说你看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解决好啊，我是怎么想的，都可以很直接的来沟通，无障碍，也没有中间我们再去给您叫人的这个过程了。好了，我们要说回到我们升级到 6.0 的这个过程。刚才呢上半段蔡总说到了，我们现在跟这个建材商的合作也有一个升级，念了很多我们都非常能够真的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一线品牌。 没错。 那接下来在 6.0 这个环节我们还升级了哪些东西？ 刚才咱们把常规类产品瓷砖洁具地板都说完了，那剩下还有一些定制类的大牌的合作厂家，包括像我们使用的门，室内的木门用的是榻榻木门，包括橱柜，我们有志邦橱柜，那这些品牌大家都知道，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您要单独去市场上买也都不便宜，但是在全包园这里面绝大多数产品都是我们999元每平米套餐的这样的一个标配产品，您都能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选择空间啊。您想您把省下的钱省下的时间您去赚更多的钱，或者去出去旅游，或者是亲戚朋友一起聚餐，那么您的生活品质实际上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相当于全包圆把您家的装修就都包圆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就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就是因为我们直接对接了工厂，然后另一端直接对接了客户，没有了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然后我们把这些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没有留在公司做作为利润，而是把它反馈给我们的消费者，所以我们的客户能够感觉到，哎呦，999元每平米的价格真便宜，性价比这么高。那么这个价格实际上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高品质的建材，还有刚才圆圆介绍的力度这么大的大礼包，并不是从全包园开业之时就有的，而是我们开业以后不断的去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去提高我们供应链的采购能力、整合能力、议价能力，才达到现在这样一个标准。 其实今天在见到两位之前呢，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就是这一段时间升级到 6.0， 就是一个概念吧，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很多人时候提到整装，尤其是我们听到全包园的这个宣传语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你拿出了这么多样板间给我，我只能把这个样板间搬回家，那每一个家里面好像都是差别不大啊，没有差异化的，我就只能装成这个样子。但是今天呢，蔡总和圆圆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要做到的是没有差异化的差异化整装。这听起来像绕口令一样，我说圆圆以后说这个给我们的乐享的听众的福利都得学到贯口才能够来说了。 没错， 这个是像绕口令一样的，是说现在我们升级到 6.0 之后还有一些变化，是我们可以定制啦，可以让大家说，哎，我有点属于我个人的小想法啊，我希望我的小家是不太一样的，总得跟这个样板间有一点差别，这个差异化整装体现在哪里？ 其实咱们说的标准化呢，其实是来源于全包园的采购供应链体系，我们整合的标准化的家具产品，标准化的灯，标准化的窗帘，甚至有些标准化的建材产品。但是对于每一个客户自己的家来说，其实它是有个性化装修的需求的。那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做标准化，我们要那个去中间环节，我们做整装，就剥夺了客户个性化装修的需求。刚才圆圆也介绍了，那么在我们这次优惠大礼包里边，其中有一项是价值10000块钱的设计费代金券啊。大家知道，全包园您有了这样一个设计费代金券之后，您的设计服务就基本上免费了。但是免费不代表设计师不去给您做服务，全包园也有一个庞大的专业的设计团队。那么在您选择全包园装修之后，他们会为您上门量房，出平面图，然后通过平面图来跟您沟通具体家庭内部的这个家具的摆位、建材的选择、动线的规划，包括一些这个人体工程学方面的一些设计指导和建议。那么平面图定完以后，他要根据平面图给您做出详尽的施工图、节点图，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有设计师的劳动，凝聚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但是，我们给到您10000块钱的设计费代金券，这些费用基本都能涵盖。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您不用交钱，而是全包园把这部分费用负担起来，也是为了 给到我们客户建立在标准化建材、标准化家具、标准化软装基础上的个性化的搭配方案。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建材品牌，其实全包园有接近2000平米的主材展厅，您到我们体验馆之后，除了看到实物家具样板间展示之外，我们的大品牌建材都能在这个2000平米的展厅里面做个性化搭配选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我们的专业设计师来陪同您进行建材的一个挑选啊。另外呢，全包园现在包括马上我们的这个专业量房工具箱就会到位。这个专业的量房工具箱有多大呢？经常出国旅游的朋友都知道，那个28英寸的行李箱就已经很大了。 嗯 啊，我们的那个量房工具箱比这个28英寸的行李箱还要大，还要大。里面的工具非常齐全，包括声光电，包括了所有家具的这个投影尺寸，在您家全部都可以展开去一项一项的去测试。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全包园的设计师来完成的啊，这个服务都会通过设计师的劳动这个体现出来。所以为什么说既是这个标准化整装，又是差异化整装啊，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设计师提供的设计的这种个性化的服务。那么 很多人其实听到标准化，尤其是听到全包园啊，我们有这么多的展厅可以给大家看啊，我们就是你看到所见即所得，直接搬回家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当然知道标准化是把我们的这个成本降下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又担心啊，我花了一样的钱，虽然说很实惠，但是呢，我就放弃了个性化的可能性，是哎，是有这方面的担心。刚才蔡总主要介绍的也是，我们不是设计师，我们就没有设计师了，就好像把样板间设计完了就结束了这个环节，不是。其实我们在你选择了全包园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依然是依据你们家里面每个家里户型不一样，细节不一样，我们设计师还有很辛劳的工作要去把这些细节处理好。 对，而且它是一个全过程的服务，就相当于您到全包园展厅的那一刻起，它可能就会给您提供服务。所以为什么您要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呢？因为一个是和我们销售沟通我们的一些促销活动的内容，还有一个如果说您来一趟展厅不容易，因为北京出行成本也很高嘛，城市也大，来一趟很远，可能一两个小时的这个舟车劳顿，对吧？那您过来之后，那个其实作为我们来讲，也不希望您一趟只是看看产品、看看样板间、了解了解优惠就走了。那么您肯定也会对您家未来的设计服务内容有一些需求想法，希望和我们沟通。所以拨打400-606-8866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销售提前帮您预约一位设计师，在您比如明天或者后天您有时间到达我们展厅的话，我们提前把设计师给您安排好，这样您来了以后就可以不光能看到全包园的产品，抢占全包园刚才圆圆介绍这个优惠大礼包啊，那么更能够得到我们专业设计师在您装修方面的一些建议和指导。 很多人是带着自己的想法走进全包园的， 对， 说哎，我原来觉得吧，可能新中式是这样的，在这儿能不能加一个细节呀，在那儿能不能够满足我的一个需求。刚才蔡总也给大家建议了，我们现在可以提前的先预约一个名额啊，毕竟这个20户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血槽已经确实是有一点紧张了。 对， 只有我们超双十一的这样一个优惠呢，刚才我们的推广部的经理傅圆圆同学说到了那一系列的属于乐享生活专属的福利，真的只有20户，400-606-8866，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当然，打电话除了我们要抢这20个名额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前的告知说我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预约设计师，然后从我走进展厅的第一刻开始，哎，这个所有的服务就已经是在标准化的基础上有了个性化了。 对， 我个人还比较好奇，刚才我们蔡总在上半段详细的说到的这个刚刚进驻我们展厅的进口的实木的这个家具的部分，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考量啊，就是实木的家具本身当时展厅也不是很多，只是因为大家有这个需求我们开始进驻了，但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把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去掉了之后，可以做到哎，你需要实木家具，你需要进口的家具，你需要 FAS， 我说对了吗？ 对，没错， 这个级别的家具，我们都可以做到了。 这个过程啊，也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选择这个实木家具的朋友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其实首先一点啊，大家都知道，实木家具从质感上来说比这个板式家具要好很多，另外从它的这个造型风格上来讲，也不像板式家具那么单一那么单薄啊，那么实木家具可以营造出多种风格，比如中式，比如美式，比如欧式，比如简欧简美，这些都是没问题，包括东南亚风格啊，那如果细分的话，包括田园美食田园呀、啊，包括地中海啊，这些它都可以呈现出来。但是呢，实木家具在北京使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整合家具供应链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小心的，因为大家知道北京四季分明，干湿分明，那么冬天有暖气，那么如果说这个实木家具它的含水率不能得到很好控制的话，那么放在家里在使用过程中四季交替的时候，有可能会开裂啊。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第一个这个冬季，等到第一个冬季结束之后，到第二个冬天的时候，开裂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就是在这第一个冬季，我们也不希望它出现。